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5集，吃货本性。 从我出生到现在，家里从来没人骂我。 就凭这么一句话？ 可不就是这句话吗？我呢，回去躺在床上想了很久很久，总算让我想起来那段往事了。 众人都看展昭，等他解答。 那天我绝对是心血来潮想吃西瓜了，才在瓜田里面挑着瓜。回去的时候呢，程平兄嫂也的确挽留了我，村民要凑钱感谢我。我的原话应该是，太晚了，回去家里人要担心了，真感谢我的话呢，不用给钱，给我挑两个甜点的蜜砂西瓜。 众人忍不住嘴角抽了抽，展昭果然是个吃货。韦婆听完这话，脸色已经沉了下来。 甜西瓜易得，但是蜜砂西瓜不好找，当时村民给我挑了好几个，却不保证是不是蜜砂的。成平的小侄儿跟我说呢，可惜我小叔叔不在，他可会挑西瓜了，只要拍两下立刻就知道哪个是蜜砂的。等他回来了，我跟他说让他以后见着你了给你挑西瓜。 众人心中了然，原来如此，鬼婆能模仿人的外貌、说话、语气、习惯、举止，但不能模仿人的本领，特别是挑西瓜这件事儿，全凭多年种瓜心得。鬼婆不敢说真话，随便编了一句就此打住，是怕展昭让他挑西瓜。这话鬼婆估计听程平说了，当日他的确是偷袭王洛，没法脱身，所以以程平的身份现身。被展昭抓住后，为了避免被揭穿，转移众人视线，所以急中生智，胡搅蛮缠，说展昭不够英雄气概。但是鬼婆又不能按照程平的原话说，万一展昭真让他挑西瓜呢，不是露馅了吗？真可谓百密一疏。 竟然是因为西瓜？ 是啊，竟然是因为西瓜。 这猫那天带回去的几个西瓜肯定不是蜜砂的，所以才遗憾到现在。 好可怕。 是啊，这是吃货的怨念。 展昭真是神人啊。 鬼婆的身份就这样被展昭看穿，虽然众人很佩服，但同时也忍笑，总觉得这事情很喜感。 哼，展昭啊，一切都只是你的猜测。没错，我的确是会易容术，我也的确是假扮了成平，但这事不算有罪。你们找得到任何证据吗？ 这样子了你还抵赖啊？ 证据就在那个箱子里，你这么多年广罗财宝，偷来的东西总要有个地方藏，碧水潭下就是最好的藏宝地点。另外，你当年被我师父打成重伤，哪里躲藏最好？碧水潭地下沟壑纵横，岔路也多，还有不少中空的山洞可以藏匿，你藏在此处是最好。 你杀死岳承熙并不是为了报复天尊，而是因为他发现了你的存在了。麒麟其实是你。 这时一直跟着陆峰的王洛扶着紧箍突然喊了一嗓子，他声音还有些沙哑，但是说话已经不成问题了。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之前啊，程熙提起过，他那日在水潭边捡到几个破掉了羊肚气囊，觉得蹊跷，就找我们几个兄弟聊天。 如果有人背着气囊从水里上来，身上还披着青色的皮子，远看还真像是麒麟呢。会不会碧水潭里边住着人，就藏在那些中空的山洞里头？ 他那日说了这些之后没多久就死了。 众人彼此看了看， 岳承熙被杀是因为发现了鬼婆被灭口，这就是一切的起因。 我和承志怀疑承熙他们的死因，当时你也就是承平回来时，我们还跟你说起过这事儿，还说秋凉水性好，不如让他下水看看。没几天我就听人说承志在燕陵徐飞他们出事的时候去过碧水滩，所以我才跟他打起来的。 闹了半天什么天山派碧王血染碧水潭，都只是想掩盖藏在水里的秘密。 没错，秋凉一定是觉得蹊跷，想到碧水潭查看，这才被你打到水里。他水性好，可能啊找到了你的藏身之所，所以带伤去找师叔祖。这会儿见我们派大批人马下水，你觉得再躲不下去了，就准备拿着你那点宝贝逃跑了。 陆峰难得的脸上没有了平和之色，改为恼怒。 心怀不轨，盘踞于天山派附近想伺机报复，见天山派危难就趁机引来了空鹤等人，想要一举灭了我天山，向天尊报复，其心可诛。 王洛暴脾气忍不住了，天山派其余几大高手也觉得这个毒妇罪无可恕，绝对不能轻饶。鬼婆挑眉看了看将他团团围住的众人， 你们天山派这群蠢货倒是稍微找回了一些智慧，哼！可是要是杀了我，你们也就等于杀了自己的小师弟成平。 成平没死， 狡兔三窟，我自然是留有后路的。你们杀了我，就没人知道成平在哪儿，到时候他就会活活饿死。不过如果你们放了我， 抓起来严刑拷问比较有效果，有的是办法叫你开口。 你们觉得我会被你们抓住？我这一世可杀过不少人，没想着自己会有好下场，但死的时候能拉个年轻人陪葬很合算。而天尊对自己的徒弟见死不救，遗臭天下，天山派也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。 这个款式的女人天下多不多？ 估计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 还好还好。 成平在哪儿？ 不如这样，陆掌门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不如我们做个交易，你天山派承诺从今后不再追杀我，我走之后就将那小兄弟放了，如何呀？ 掌门，这毒妇根本不可信。 王洛和几个天山派的弟子都提醒陆峰，陆峰也知道他不可信，但是程平如今生死难料，天山派已经折损了几个徒弟，再不能多死一个了。关键时刻，向来妇人之仁的陆峰果然开始犹豫不决了。天山派弟子都无奈地望远处的白玉堂，那意思是你来拿主意吧，掌门估计明天早上都下不了决定。此时此刻，众人都替白玉堂捏把汗，白玉堂倒是没什么所谓一般，开口跟展昭说话。 其实找成平一点都不难，是不是？ 的确。 鬼婆一愣，眼神之中闪过一丝疑惑。夜色虽暗，但灯火明亮，这一丝疑惑让展昭和白玉堂看得清清楚楚，是疑惑却不是心虚，这给了众人一个好的讯息，程平可能真的活着，这鬼婆的确留有筹码，所以才底气十足，他留着最后的护身符确保万无一失，不愧是惯犯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他是鬼婆，说话不算话是正常的，但白玉堂他们天山派是名门正派，关系到天尊的声誉，一诺千金，如果出尔反尔会被人笑话，这情形两难，最好的法子是套他自己说出成平的所在。展昭和白玉堂也算心有灵犀，刚想一唱一和套一套这鬼婆，却听到一声叫喊， 啊！ 紧接着 又传来啪的一声，一个人咕噜噜从林子里滚了出来，直接摔到了陆峰的脚边，趴在地上揉着腰。 哎呦！ 众人定睛一看，可不正是程平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